云，知是恶，却单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，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隔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阵》。 蒋平在前边引路，智化、展昭、柳青这三个人在后边是紧紧跟随。当他们来到这五层台阶这儿，蒋平冲他们打了个手势，就从最底下第五层台阶上猛蹭往上这么一窜，就跳上了第一层台阶。这三个人全明白了，就模仿了蒋平的动作，一个个蹭蹭蹭，仨人啊也都上来了。等来到北屋的前边，柳青赶快的从怀里边拿出这个布卷来，一人给他们两个，干什么呀？让他们赶快把自己的鼻子给堵起来，避免待会儿使熏香的时候把自己人给熏着。这四个人把鼻子全都塞好之后，蒋平冲着他们三个人把手这么一摆，这四个人呢立刻就散开了，就在这隔扇的外边用手指头一捅隔扇的窗户纸，捅了这么一个月牙洞，睁一目秒一目往里边观看。这个时候啊，那彭启还没睡觉呢，还在那个罗圈椅上边闭目吸气这打坐呢。说外边来了这么四个人，彭启他这么大的本事，难道说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怎么能够没有呢？您想想啊，白天光是蒋平一个人来到屋子外边，他在屋子里边都能有感觉，都知道外边有人来了。现在来了这么四个人，他能不知道吗？彭启呀、啊、这心里边一直惦记着，雷英啊雷英啊，我不是让你赶快的把那个蒋四水那个生辰八字给框来吗？怎么直到现在你还没有给我框来呢？他马上就觉得自己心惊肉跳，立刻伸手就把那天地盘呢、哗啦这么一转。哎呀，不好，他知道了，就是那个蒋四水啊勾来的人。哎，这个就休怪我要损德了。有道是啊，人无害虎心，虎有伤人意呀、啊。今天我不得不下手了，这个怪不得我呀，我真的要损德了。说了这么一句，紧跟着呢伸手从旁边拿过一张黄标纸来，从笔架子上边把那个朱砂笔拿起来，嘴里边叨了叨叨的，干什么呀？就往那个黄标纸上边画符。蒋平他们四个人在外边这么一看，哎呦，这可了不得，他嘴里边叨了叨叨的在那画符，待会儿他要把这符咒在这灯火上边这么一烧，恐怕对咱们四个人大有不利呀，这可了得吗？于是这个蒋平呢用胳膊肘赶快的就一拱这个柳青，柳青急急忙忙从怀里边就把那个熏香盒子给拿出来了。上文书咱们交代过呀，这是红铜做的这么一个仙鹤，八寸多长，头了呢有仙鹤嘴，后边呢有仙鹤的尾巴，仙鹤肚子旁边这有这么一个小盖。柳青动作这个快啊，一弹这个小盖，从里边取出熏香来，然后用牵着火筒刷那么一晃，把熏香给点着了，又往这个仙鹤肚子那小盖打开，放在肚子里边， 柳青，咱们快的，就把这仙客的嘴啊捅到这窗户纸里边去了。随着一拉仙后后边的尾巴，仙鹤这两个翅膀他们一呼的那儿有风眼呢，眼瞅着这个熏香啊一溜白烟嗖就钻进去了。那么捧起这个时候呢，也就是刚刚的把这个符画完，拿起这个符来呀，刚要往这个灯火上面去烧这个符去，就觉得这是什么味道啊，怎么这么香啊，怎么这点往鼻子眼里钻呢，香气扑鼻。立刻就觉着呀手不好使了，眼头了啪啪啪一冒金星，自己脑袋这么一晕，咣当的一声，连人带椅子呀全都遮地下了。到这个时节的智化呀，哈哈哈哈，这一阵大笑。蒋平赶快过来，兄弟你是笑什么呢？ 我笑什么呢？ 我就笑这个彭启呀，你说他道学学得这么深，修行这么多年了，嘿，他能掐会算，他怎么就没算出来会有熏香熏他呢？所以呢我才捧腹大笑。哎呦，你千万别这么大声笑，怎么了？这么大声笑的话，你想想前边背不住有那个打钉的职业的，万一人家听见，这可怎么办呢？ 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我一高兴我给忘了。 柳青过来了，四哥啊，他的消息真是这么灵吗？他这里边的机关埋伏真是这么准吗？咱们是不是试验试验呢？哎，展昭说对，咱们应该试试。于是展昭啊攥宝剑半吹崩黄插楞，把这宝剑就给拿出来了，用手一推中间这个格栅，他呀就登在这个门槛上边，用这个宝剑一点第一路方砖。哪知道啊，这宝剑也就是刚刚这么一点这方砖，哎呦，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，眼瞅着从东边那门帘里边走出一个人来，这个人好高的个儿啊，呵，就好像钟馗一般呐，而且带着判官巾，穿着这个锦绣袍靴子，这都是真的。哎，就是那人是假的，手里边拿着宝剑，那宝剑也是真的呀，手里拿着宝剑唰唰唰唰乱砍一气。看到这儿了，展昭用宝剑照他胳膊这唰一下，当啷砍下半只胳膊来，连宝剑一块掉地下了。就这样，那半只胳膊那还上下那挥舞着呢。您看，感情啊，在宋朝的时候，咱们这儿就有了机器人了，只不过不是金属的，也不是用电的。这里边呢，有这个齿轮，哎，有弦，是用藤子做的摊儿，外边蒙的布画的这个人的模样。转了一会儿，仔细一看是怎么回事啊？感情下边有轱辘，那方砖啊，哎，自己这么一动，这人就出来了。这一道机关看完了，索性的展昭往里边一探身，又往这个第二路方砖这儿用宝剑这么一点，就这一点呐，好家伙，就一嗖，抬头这么一看，可了不得了，怎么一丈来长啊，两尺多宽的大铁梁就从上面呼这一下就砸下来了。嘿嘿，这如果人要是踩在这个方砖上边，铁梁砸下来还想活命啊，非得是粉身碎骨。这两道机关全都给破了，这四个人放心大胆的进了屋子里边。到这儿先把这个彭启呀给抽起来，智化赶快从怀里边就把那个迷魂药的药饼拿出来了，往那个彭启脑袋上边这么一放，用这个网子把他的头给勒住了，然后 他们就抽着这个捧起呀、把他的胳膊往那个展昭后背肩膀这儿这么一搭，早预备好这个抄包了，就找他臀部这儿往起这么一抡，绕了两绕，打了个泥十字炮，在胸前系了这么一个麻花扣。展昭背着捧起试了试，非常的稳妥，万无一失。智化这个时候啊，拿出一块布来，就把桌子上这个零七八碎的，也甭管是黄标纸啊，还是朱砂笔啊，还是这个量天尺啊，还是那个天地盘，这些东西吧，划了划了，用那个布啊这么一包。蒋平问他呀，哎，兄弟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干什么呀？万一要用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咱们上哪儿给他找去？再者说呀，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？叫做贼不走空。嗨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怎么还开玩笑啊？咱们赶快走，走。四个人，展昭呢，就背着这个捧起从屋子里边出来了。来到这五层台阶这儿还照样。蒋平在前面唰往下这么一跳，这四个人跟着也都跳下来了，这三个人跟着也都跳下来了。蒋平告诉咱们，咱们可以赶快的把这个布卷拔出来吧。于是啊，四个人把鼻子里边的这个布卷全都拔出来了。怎么来的？还想怎么出去？按原道，蒋平在头带路，三个人在后边紧紧的跟随。他们呢，又来到东墙根这儿。展昭背着捧起呢，至关重要啊。展昭啊，就这么脚尖一使劲，浑身一叫一撑，这一下就跳上了墙头。也就当这个展昭啊刚要往外边窜的这么一个功夫，唰唰唰，哎呦，三把钩杆的枪啊都冲着展昭过来了。怎么回事啊？人家这儿已经有埋伏了。您想想啊，就智化三更半夜的在这个东院里边嘎嘎嘎这么一笑，再加上那大铁梁从空而降，哗嚓这么大的动静，前院的打惊的还有职业的能听不见吗？人家就知道这儿闹了贼了。而且雷英他们家呢，只要闹贼，哎，人家呀立刻都准备好了钩杆的枪，大长的杆子头六钩，只要等着贼呀这么一穿墙的功夫，马上用这个钩杆的枪往下这么一勾，肯定的能把这贼生擒活捉。三四把钩杆的枪冲展昭就过来了，多亏展昭啊，嘿嘿，他的轻功太快了，唰的一下一拧身，钩杆子没搭着，窜出去了。紧跟着就是智化呀，智化一看不好，往起这么一纵身，蹭，那钩杆子还没到呢，他窜出去了。人家再往旁边这么一看，呵，两条人影，那是柳青跟蒋平。蒋平呢还担心柳青呢，那意思你能够过得去吗？别让钩杆子把你给勾着。柳青啊蹭着一下也过去了。蒋平进屋了看人家了，自己往墙头上这么一窜，刚要往下跳的功夫，啪，一个钩杆子把他勾住了，人家使劲往下这么一拽，扑通的一声把他给拽下来了。过来俩人把他摁住了，妈肩头拢二背，用绳子就给他捆起来了。赶快的把灯给点着了，来到跟前这么一看，哎呦，这不是恩公吗？您说您来，您就从门口这叫门多好啊，您说您来，您就从门口这叫门多好啊，您干嘛？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是为什么呢？职业的赶快急急忙忙的去禀告雷震，禀告老员外啊。雷震都已经睡着了，一听说怎么着闹贼了，抓住的不是别人，还是恩公。老雷震呐，赶快的穿好衣裳，哎，打着灯笼从房子里面出来了，来到院子这么一看，哎呦，你们怎么把我的救命恩人把恩公给捆起来了？ 来来来，赶快松绑，赶快松绑。哎呀，恩公，有什么话咱们上屋里说去吧。哎，好好，您跟我到屋里来，到屋里来。江平跟着雷震进了屋了。江平告诉雷震，把你的家人暂时的先让他们回避回避。好好好，你们都出去吧。也甭管是打更的、值夜的还是家人，雷震都给轰出去了。屋子里边就剩他们两个人了。恩公啊，您这算何意呀？事到如今了，我也实言相告，我不是什么蒋四水啊，我姓蒋不假，我姓蒋，名叫蒋平，字泽长，外号人称翻江土。我是特意的前来救你们全家性命来了。啊，白天我到你们家，我先看一看呐，你是不是还念过去的救命之恩。我这么一瞧，嘿，雷震，你这个人不错，挺实在的，而且呢也挺厚道的，是这么一个有良心的老头，我这才要救你满门的性命。我跟你说吧，王府里边从网站当中害死了白护卫，安远大人一来是奉旨捉拿王爷，二者呢是要替他五弟报仇，用不了多少日子，我告诉你说，我们就要破了铜网阵，王爷已经是祸到临头了。要是抓住百阵之人，你说一说这个百阵之人应该是什么样的罪过？就是千刀万剐把他剁成肉泥烂酱，也解不了大人和我们的心头之恨。朕明明是彭齐摆的，可是你儿子呢却定了这么一个名，要是等到了事败，那还了得吗？白天我是来测路来了，刚才我们已经把彭齐盗走了，罪归他一人，可以说吧，跟你们爷俩呀就没有什么关系了，哪怕就是王爷以后他被擒了，也没有你们父子什么事儿了。话可是这么说，有这么一样，你儿子在回来的时候，那个千万告诉他不要再到王府去助纣为虐去了，如果他还助纣为虐的话，甭说我蒋平救不了他，恐怕大人也难以救他活命。我说了这么多了，雷震的雷震，我也不知道你是听明白了还是没听明白呀。蒋平啪啪啪啪这话这么一说，老雷震呐，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。恩公啊恩公，您的话我都听明白了，跟您实话实说，这彭起住在我们家里边啊，我也是提心吊胆的，您说说他在院子里边，在他的屋子里边安上了这么多消息埋伏，他在外边指不定做了什么恶事了呢，害了什么人了，要不然他怎么老怕别人要害他呢？您说是不是？现在你们把他捉拿走了，这是大好事啊！您的话我都听明白了，我都记在我的心中，我感谢您的大恩大德。好，话一讲明，我就告辞了。慢着，我赶快摆酒，咱们再好好喝会吧。还喝酒啊？我现在公务缠身，改日再来叨扰。哎，是，我送您出见。雷震送蒋平出了屋子了，告诉家人赶快的把大门打开，恩公要走了，不用开门了，我向来不爱走门。哎哎，那什么，还是把门开开吧。雷震呢，刚这么一转身的功夫，等扭过头来再一看，再找蒋平啊，无影无踪，人家早穿墙出去走了。那么展昭呢，背着彭起，急急忙忙的就来到了上院衙，到上院衙门口这么一看，确实按他的吩咐，有一辆太平车，有车夫，还有从人都在这儿等候多时了。赶快的把彭起放下来，把胸前赶快的把胸前的麻花扣这么一解，把彭起从身上放下来，找根绳子把彭起司马造团体这么捆好喽，往太平车里边一放，车帘放下来。你们等我一会儿，我今天换好衣服，咱们立刻启程。是。展昭进上院衙，回到自己的房间，把衣服换好之后，把所有该带的东西全都带齐了，出了上院衙就跨上了车辕，吩咐车夫，咱们赶快的 出城吧。马鞭一响，轱辘乱，太平车立刻就往城门这儿走过来了，已经留下话了，让留着城门呢。他们走了之后，城门这才关闭。又往前走了一段时间，看前边呢有这么一个杨树林，展昭让太平车暂时停下，天也亮了，打发从人，你们可以回去了啊。展昭就在这儿等着他们这几个人。那么智化跟柳青呢，从这个雷家出来以后啊，这个智化呢还一再的问，哎呀，后边怎么了？哎，没别的，蒋四爷让人用钩杆子给勾下去了。哎呀，您说这是不是？咱们得回去救他去。智化摇了摇头说，用不着。怎么用不着啊？你应该想一想啊，我上君山让人家给抓住了，怎么样，就凭着我三寸不烂之舌，我有事儿吗？何况是蒋四爷，那个雷震又是他救的命，他是雷震的救命恩人，凭着他这点本事啊，绝对安然无恙。咱们赶快回药王庙吧。两个人呢，急急忙忙的就转回了药王庙，当然了，也是越墙而过。回到南院这个屋子里边，两个人也就刚刚的把衣服换好。江平回来了，嘿，这么快就回来了。江平啊，就把刚才的事情啪啪啪这么一说，柳青不住的点头，嗯，还是智仁兄说的对。江平看了看，天色还早，咱们能够再忍一会儿，先睡个小觉，等天亮再走。三个人呢，哎，忍了这么一会儿，天光大亮了，赶快的收拾收拾东西，把东西都放在那个小推车上边，推着车子辞别了老僧，给了香资，他们推着车就从襄阳城这儿出来了，直奔杨树林。见着展昭了，他们急急忙忙的从这个地方又奔往陈启旺。来到陈启旺这儿，这么一看呢，哎呦，飞叉太保钟雄也在陆斌他们家等着呢。怎么，钟雄不放心呢？认为这四个人到底能不能够把这个彭起给倒出来呀？到现在这么一看，嘿，真把这彭起给倒来了。赶快的，大家伙从车上把这彭起往下这么一架，就把他抬到屋内。展昭赶快出来，给了车夫车钱，打发车夫转回襄阳。大家伙一看，这回没得说了，哎，彭起已经让咱们给盗来了。嗯，尤其啊，沙龙沙老员外高高兴兴的过着身手，就要把这个彭起脑袋上那个药饼啊给接下来。他刚这么一伸手，钟雄过来把这手就给摁住了。沙老哥哥，你要干什么呀？啊，我不干别的，赶快的问一问他同王镇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哎呀，沙老哥哥，这么问可不行啊，您想想啊，把这药饼起下来，他要是不说，我们可如何是好呢？ 听众朋友，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镇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。 现在是在做什么呢？ 现在就在这个排协当中的一道工序。

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德善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阵》。 费特泰保忠雄还有沙龙沙老员外他们这些人呐，一看蒋平智化他们这几个人真的把这个彭玺给盗来了，哎呀太高兴了，急急忙忙大伙儿帮忙吧，先把这个彭玺呢给抬进去了，紧跟着就把车上的东西一样不落也全都拿到里边去了。智化赶快掏出银子来给了车把式，告诉车把式说，你赶快的赶着车回到襄阳去吧。车把式赶车走了之后，他们这些人呢这才急急忙忙的来到屋子里边。进了屋以后一看彭玺已经放在旁边了，几个人呢互相见礼，这才落座。陆斌他们赶快的把茶献上来，一边喝着茶，忠雄就一再的问说，你们怎么能够把彭玺给盗了呀，这是多难的事情啊，到底是怎么盗的。智化就把这个蒋平怎么到了雷英他们家，如何的他们怎么进的雷英他们家，怎么样、哎、又把彭玺用这个熏香给熏倒了，如何给盗来的，前前后后吧，这么一五一十的这么一讲，大家听完了以后是连连的点头啊。沙龙沙老员外一看呢、啊、得嘞，我赶快的就把彭玺脑袋上边这个药饼啊给他起下来吧，只要把药饼一起下来他苏醒过来了，咱们赶快的就问一问他呀这个同网镇里边的消息埋伏，赶快的咱们去破这个同网阵，给白玉堂报仇啊。想的挺好，他过来呀、啊、刚要起这个彭玺脑袋上这个迷魂饼，忠雄上去把他手就给拽住了。哎呀沙老员外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，没别的呀，把他已经给盗来了还等什么呀，赶快的让他醒过来，咱们问一问他那个同网阵到底是怎么摆的，把那个消息埋伏说明白喽，咱们好破这个同网阵。哎呀沙老员外，您可千万千万不要着急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，因为现在彭玺啊给他用的是鸡鸣五谷还魂香，也就是说呀光那个熏香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够苏醒过来，所以他一直昏迷不醒，就因为他脑袋上边有这么一块迷魂药饼闭住了他的七窍，他的魂呢始终回不来。如果说现在你一伸手把这药瓶给起下来，他当然呢就能够苏醒过来了。可是有一样啊，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，是欲强智取，欲弱生擒，欲文王讲礼仪，欲桀纣动干戈。您看看就彭玺这个人啊，他是什么样的人呢，嘿嘿，他能够摆下同网阵，这个人的城府得有多深。而且您看他偌大年纪了，如果说现在咱们把药饼往下这么一挤，他缓醒过来了，咱们问他这个同网阵，他咬紧了牙关来一个至死不说，到那个时节我们可怎么办呢。忠雄这一句话呀提醒了沙龙，哎呦看起来呀我莽撞了。蒋平微微一笑，还是债主哥哥说的对呀，没别的，到底怎么样才能够让那个彭玺说出真情实话嘞，我说债主哥哥您就帮着我们出个主意吧。忠雄微微一笑啊，看他能说，你看有四老爷还有我这位智贤弟，你们这都是足智多谋啊，还用我给你们出主意吗。智化摆了摆手，不然，哎，债主哥哥 有道是一人不如二人智，来吧，咱们一块儿琢磨琢磨，一块儿出出主意，您看怎么样？您也来，您也来。本来啊，这智化跟蒋平两个人，这两个人这主意就够不多的了，再加上这一个钟雄，这倒好啊，我一个主意啊，你那一个招啊，他那一个计策，三个人商量来商量去，就定下了这么一条妙计。这一天吧，这个彭起啊，猛然间就觉得自己苏醒过来了，哎呦，浑身的血脉也全都打通了啊，他呀微睁二目这么一看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自己越想越不对茬，怎么自己心里边明镜似的，我不是在雷英他们家呢吗？是我让雷英去打听清楚喽，那个蒋四水的生辰八字，怎么雷英一直的没有给回话？后来到了夜间了，我就觉着外边好像来了几个人，我这刚要算上一算，我也是好像还画了一道符，突然之间不知怎么来股烟，我就人事不知了。现在我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？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再一看对面坐着一个人，这个人呢也就是五尺多高的身材，长得精瘦精瘦的，穿着箭袖的袍子，薄底靴子，这个人是其貌不扬，这是什么人呢？啊，哎，此位，你是何人？我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的呢？哎，嘿嘿，彭老先生，您醒过来了，嘿嘿，我实话告诉您说，我姓蒋名平，字泽长。彭起一听，哎呦，感情这位就是蒋护卫啊，又名翻江鼠蒋平啊，什么蒋四水啊，感情是他哦，原来是蒋四老爷，我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呢？也不瞒着你，跟你说吧，我们是用那个鸡鸣五谷还魂香把你给熏趴下了，于是呢我们就把你给倒出来了，我们就把你倒到了这个地方。为什么要盗你你知道吗？啊，我不知道。还不知道呢啊，就因为你帮助那个奸王摆下了八卦铜网阵，我们的武帝白玉堂他死在铜网阵里边了，我们大人呢一定要破这个铜网阵替武帝报仇，所以把你给请到这个地方，没有别的呀，就请你呢把这个铜网阵里边的消息埋伏都给我们说清楚了，就没有你的事儿了。彭老先生，您今年高寿了？多大岁数了？啊，我今年怎么说也得有九十多岁了吧？哎，我也就是92岁，是啊。您看您偌大的年纪了，您何必为那个奸王卖那么大的力气呢？出那么多的主意，您这是何苦呢？看您也是一个得道的高人啊！如果说您能够把这个铜网阵里边的消息埋伏跟我都说明白了，讲清楚了，没有别的，我回禀大人，大人领着我们一破这个铜网阵，给我们武帝报了血海深仇，到那个时节大人可以奏明皇上，不单能够免去您的罪过，这么说吧，您要是当官啊，能够保着您做官，您要是不想当官呢，您偌大年纪的得道的高人可以给您银两，您找这么一个深山老林去修行您的去，您看这是好事不好啊？您还是要再思啊再想。蒋平就这一番话呀，苦苦的规劝彭起。彭起听完了以后，把眼睛这么一闭，自己这么一思索，哎呀，这件事情能够像蒋平说的那么简单吗？这是多大的罪过啊，帮助奸王造反，而且那个白玉堂也是护卫老爷死在了铜网阵当中，我要真是一说实话承认了铜网阵是我摆的，哎呦，我那还不是寡罪呀。彭起果然紧咬钢牙，把头这么一摆，哎呀，蒋四老爷，您刚才这是跟我说什么呢？说什么铜网阵？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呀？ 哎呀，这个铜网阵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是确实的不知。嘿，蒋平这么一听，合着我说了半天全都白说了。哎，我苦口婆心的劝你们，你是执意的不听。哎呦，彭老先生，你可得好好的想想啊。啊，可到了这个地方了，你要再思再想。正说着呢，就听见外边有人高声呼唤，大人升堂了，吩咐下来，带棚起，带棚起。您看看，大人吩咐下来了，赶快过堂去吧。说着话呢，从外边进来两个差人，手里拿着锁链子，来到彭起的跟前，哗楞一抖锁链子，把彭起就给锁起来了。那个过来一拍他脑瓜顶，彭起啊立刻又昏迷过去了。等彭起再一醒过来的时候，睁眼这么一看，已经来到大堂上边了，前边有这么一条公案，公案后边坐着一位大人，这位大人身穿红袍，头戴纱帽，而且是面白如玉，旁边站着不少的衙役啊，一个个手出毛之大板，喊着汤威，威武，捧起带到，捧起带到，花楞，大人吩咐取掉刑具，把这锁链子给摘下来了。这位大人啪着一拍公案，胆大的捧起，你是怎么样帮助奸王摆下了铜网阵，害死了白护卫，还不与我从实的招来。彭起到这个时候了，仍然是紧咬钢牙，把头这么一摆，哎呀大人哪，您说的是什么铜网阵呢？我是一概的不知，我是实实的不知情啊。大人您可千万千万的不要冤枉老小啊。大人微微一笑，啪一拍公案，看起来呀、啊，不用大刑，量而不招来，若重则四十。哎呦，大人这么一声令下，众衙役立刻上前把彭起摁倒，吞下了中音，毛竹大板往起这么一举，这计要打。大人啪一拍公案，彭起，事到如今了，你到底是有招无招？哎呀大人哪、啊，你纵然把我打死，我也是冤枉难招啊。呵呵，看起来四十大板你完全可以挺得住。来人呐，给我取大刑伺候。一声吩咐，衙役们当啷往彭起面前扔下了夹棍三木。三木夹棍往这儿这么一扔，彭起心里明白，这东西可特别的厉害呀、啊。只要是往腿上这么一夹，恐怕就是五段金蛇。衙役们过来用块白布把他脑袋这么一蒙，这么一拧，干嘛？他的昏行。紧跟着后边就把他的裤腿往上这么一跌喽，这个夹棍呢把他的腿就给夹上了。当然还没有用刑呢，这衙役们拽着皮条就等着大人吩咐下几成刑呢。就在这功夫，猛然间就听见旁边有人说话，大人您且慢动刑。哦，原来是蒋护卫，你有什么话讲？大人您看彭起他偌大年纪了，您那么用刑，哎呀恐怕他熬刑不过。大人您看是不是可以把彭起那暂时放下去，我再用言语好好的劝一劝他，让他不管怎么说吧，吐露从网阵的真情实话，把那些消息埋伏全都说出来，您看怎么样啊？呵呵，蒋平，来，你有多大的前程啊？嗯，你就敢保彭起吗？如果说我把他放下去之后不给他用刑了，他要是不说，哼哼，蒋平啊蒋平，我告诉你，到那个时候不单彭起他要吃罪，连你也要听餐，你可听清楚喽！来人呐，把彭起放回去吧。大人吩咐完了以后，这个衙役过来用锁链的嘎噔把彭起又给锁上了，紧跟着往脑袋一拍，彭起呀、啊要糊涂了。等着彭起醒来的时候，一看身旁边有着这么两个差人，那个把锁链的这么一去，嘿，这两个差人呢人家出去了， 屋里边就剩下蒋平跟他了。蒋平来到他的面前微微一笑，哎呦我的彭老先生，哎，您看刚才多悬呢、啊！大人要真的给您一用大刑，您的性命难保，您看您都多大岁数了。是我蒋平在大人面前夸下了海口，我说呢能够劝说您回心转意，没别的，嘿，彭老先生，您看这儿也没有外人，怎么样，您就把那同往镇的消息埋伏您告诉我一个人还不成吗？咱们两个人笑来笑走，绝不能让别人知道，怎么着，您赶快告诉我，您看行不行啊？哪知道彭起啊仍然是把头一白，姜四老爷，不管怎么说我真不知道我有什么同往镇呢，更何况怎么能说那同往镇是我摆的呢？啊，我是真真的不知，你不要难为于我了。嘿嘿，我说彭起呀、啊、彭起，你应该知道刚才大人说的什么话，你也听明白了，你说真情实话还则罢了，如果不说真情实话，不但你要吃罪，连我蒋平啊我也得跟着一块听餐呢，难道说真的找人跟你对质对质你才能够承认吗？啊，彭起一想，你现在能够找谁跟我对质啊？四老爷，您能够找谁跟我对，我找谁跟你对质？你别忘了我那个五弟就是死在同往镇中了，你要是执意的不肯招认，没别的，我跟着你一块去趟阴曹地府，到那儿让我那死鬼五弟啊跟你好好的对峙一番，我看你招也不招。嘿嘿，彭起微微一笑啊，嘿嘿，怎么能够就到阴曹地啊？你说不能够到阴曹地府，我告诉你说啊，我呀给我五弟报不了仇，我早就活腻歪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现在我就死，我死了以后上阎王殿那儿找阎王爷，我就告上一状，然后啊就把你拘走，咱们一块儿上阴曹地府跟我五弟对峙去，不怕你不招。说着话，眼瞅着蒋平啊就把自己的腰带给解下来了，然后蹭蹭几步就来到窗户棱子这儿，紧跟着蒋平呢就把这腰带往窗户棱子上边这么一系，这脖子呀就往这个袋子里边这么一伸，哎呦，这一下外边的衙役赶快就进来了啊！怎么这是？怎么这是？再一瞅，蒋平躺在地下了。嘿，这衙役们过来这么一摸，哎呦，蒋四老爷怎么没气儿？真死了！哎呦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赶快禀告大人去吧！衙役们急急忙忙的就出去了。一会儿功夫回来，你看你看，这都是彭起给闹的，这还了得吗？大人说了，先把蒋四老爷的尸体往那边停一停，嗯，明天再好好的处置这个彭起，真是把他锁好了，把门关上啊。眼瞅着衙役们呢就把这个蒋平给抬出去了。哎，彭起呀、啊、叹了一口气，心想啊，你看看这又死了一个蒋平，我这罪过就更大了。迷迷糊糊的一直等到了半夜三更时分，猛然间呢、啊、就觉得这个屋门开了，从外边呼的一下刮进来这么一阵阴风，嚯、哦哦哦哦哦、从外边啊进来好几个鬼，也有大鬼也有小鬼。彭喜仔细这么一看，有一个吊客，有一个地理鬼，有一个地方鬼，还有一个大鬼。尤其这个大鬼来到他跟前，一指他的鼻子，吾乃是五路都鬼魂师爷，奉了燕军的之命啊，前来拘拿彭起到阴曹地府前去烧神，人呢把他立刻锁起。小鬼们上前哗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一拽着锁链子呀，拉着彭起就走。那个小鬼过来照他脑袋顶上啪这么一拍，这彭起差时间昏迷过去了。等他再醒过来睁开二目这么一看，哎呦，我这是来到什么地方了？一瞅啊，两边都是黑暗暗的啊，恍惚惚看见，难道说我真来到了王死城不成了吗？只见前边啊 有这么一个高大的牌楼，两边有这么两盏绿灯，看见上边有个匾额写的是帝君府，两边呢还有这么一块匾写的是群灵托命。嚯，这儿还有这么一副对联呢，上联是胎生、卵生、湿生、化生、生生不己，下联啊是佛道、仙道、人道、鬼道，是道道无穷。啊，等进了这个牌楼了，就看见前边的森罗殿了。彭启道这个时候心中暗想，难道这是真的吗？是那个蒋平跟我说的，他要让白玉堂跟我对质，他说他死了以后要在阎王爷那儿告下这么一状，把我拘到阴曹地府，让我到这儿跟那个死鬼白玉堂前来对质，难道这都是真的吗？他呀一看这个森罗殿里边，哎呦，这间殿里边有这两张桌子，前头这张桌子上边摆着不少的贡献，香烛蜡签五供，而且还点着这么两盏绿灯，后边桌子后边还有张椅子，那椅子上边坐的好像就是阎王爷呀。只见这个阎王爷脑袋上边戴的是冕旒冠珍珠倒挂，穿着这么一件杏黄的蟒袍，上边绣着蟒范身龙探爪，下绣三蓝色的海水江崖，腰横玉带粉底冠靴，面如紫玉，剑眉虎目，大鼻子头，方海口，大耳垂轮，一部胡须白多黑少，布满了前胸半尺多长，哎呀，而且是根根见肉，手里边还拿着七星龟，左右边还有这么两个判官，一个是蓝袍的，一个是紫袍的，全都是判官精，朝天如意翅，腰横玉带粉底冠靴，一个是面如赤炭吹去了蒙灰，一个是闭目悄然紫脸堂，旁边还堆着不少的帐幕，很明显这就是生死簿啊，那有黑红的两个砚台，三山的架笔架着黑红二笔，两边又是牛头又是马面，还有不少大伙小伙，一个个高矮不齐，面不狰狞，哎呦，呜呜的怪叫啊。再一看左边那儿有个刀山，那都是牛耳尖刀，刀尖冲上，这边啊，哎呦，这儿还有这么一个油锅呢，只见油锅下边摆着不少柴草，是烈燃腾腾，那个油锅里边全都倒满了油啊，烧的油锅里边咕嘟咕嘟直冒泡。到这个时节了，彭启这么一想，难道说我真的来到了阴曹地府，把彭启给吓得呀，霎时间是胆战心惊，魂飞魄散。 听众朋友，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大破铜网阵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。